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听李晓东的散文《深薄记忆》。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风采的一个重要机遇，申请举办世博会也是一个一波三折、竞争求胜的过程。今天的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我们一起通过李晓东的散文《深薄记忆》回忆这段历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如果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建筑如何完美融合，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华艺术宫无疑是极佳样本。中华艺术宫本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外形是一幢巨大的鼎，庄严而稳重，通体披中国红。世博期间，凡入馆参观者都盖到一枚中国馆图形的印，中国红的华字、繁体、草隶是馆之平面图形。大写的中华屹立于浦东大地，屹立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之前沿，融合最民族的和最世界的。作为2010年世博会第一标志建筑，中国馆已成为和东方明珠一样的亮丽符号，但世博会申办时提出的标志建筑却和宝顶中华的中国馆相距甚远。2002年7月，我华东师大博士毕业，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8月被借调到世博会申办办公室。很快熟悉了一则表述，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将在南浦大桥至卢浦大桥之间4.3平方公里的区域举行，世博会参观人次将达到7000万。世博会的标志建筑是人形花桥，据设想桥跨越黄浦江两岸，是继杨浦、南浦、卢浦大桥之后连接浦西浦东的第四座大桥。所独有的是桥不走车，只行人，如不远处南京路步行街，桥栏鲜花装饰，五彩缤纷，行人在距数十米的桥面驻足，眺望浦江两岸，一边百年沧桑繁华依旧，一边大厦如林，青春靓丽。而且市民和游客不需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即可浦西到浦东，浦东到浦西。我陪同中央电视台4套中国报道栏目做深博专题报道，其中一个点是从正在建设的卢浦大桥桥面拍摄规划中的世博园区。现如今卢浦大桥早已成为连通浦东浦西的交通动脉，这座世界上跨度第一的钢结构拱桥如一道永恒的彩虹飘落黄浦江两岸，又如一幅正弦函数图像，时刻标示着浦东发展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在大格局中，改革开放是自变量，浦东是因变量，但浦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在经济、科技、文化、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创造，众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又成为自变量，带动更广阔领域的发展。建成后的卢浦大桥通体没有一个桥墩，建成时却有数座直插江底的钢铁支架，用于运送建筑材料和施工人员。我们乘施工灌笼到达桥面，不是直达，中间还换乘了一次才会到。 铁的栏杆，钢网铺成的桥面，小心翼翼走在桥上，向脚下看，透过网眼直视黄浦江心，不由得有些心惊。虽然确定安全无虞，依然两股沾沾。平时读书喜欢浩然正气，天风浩荡，更向往凭栏远眺，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慷慨深沉。到卢浦大桥施工现场才知道真正浩荡的天风是怎么回事，栏杆更不敢去拍，却饱饱地放眼遍览黄浦江两岸。规划中的世博园区还是一片工厂。说实话，到底能不能如愿取得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举办权，申博队伍内部也不是信心十足的。果不其然，巴黎国际展览局投票共五轮，第四轮结果出炉，韩国丽水比上海多三票，韩国人已经开始庆祝了，中国代表团士气有些低落。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阳，当时是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在现场指挥大家唱国歌，歌唱祖国，气势上压倒韩国人。随行记者记录下这场面，多次在电视里播放，殊不知并非激动的庆祝，而是决战前的鼓舞。申博成功之日距今已16年，但那天的紧张、期待与欢庆依然活跃在记忆中。前方代表团去了巴黎，按时差大约北京时间晚上10点出最终结果。夜幕刚刚降临，我们便从市政府所在的人民大道200号步行到南京路步行街的申博成功庆祝现场。南京路步行街南侧搭起庆祝的舞台，可现场观众并不太多。节目已经开始，却是彩排，正式演出要等申博成功消息传来。我被分配的任务是维护演出秩序。第一百货大楼下，木头搭就一座2米多高的台子，乐队在上面演出，有粉丝冲上来求签名合影，就被站在梯子上的我拦住。乐队卖力地敲着架子鼓，却没有唱歌，唱歌的是主舞台上的演员们。人不少，有的不认识，记忆深刻的是刘欢和廖昌永。尽管属于彩排或者说暖场且前途未卜，但演得都很认真。刘欢唱的哪首歌我真忘了，唱之前刘欢说，我唱了2次奥运会，1次世博会。廖昌永演唱时台边释放烟花，有残火未尽落在他头上，却没有打断进行的歌曲，曲终下场时才抚摸头顶，看来是烧疼了。后来几次见到廖昌永，和他说起这件事，本人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我感觉上海能飞速发展，敬业精神是最扎实的底色。 等待总是漫长的，何况如此重要的等待。3年申博历程好像都无今夜漫长，虽然歌在唱舞在跳，但不是欢乐，而是担心。所有的人两眼盯着，心里吊着的是万里之外的巴黎，那方显示屏上突然出现的消息。终于胜利的消息出现了，中国成功了，上海成功了。突然的不是成功的新闻，而是瞬间巨量增长的人。原来各高校和区县来的庆祝人群都等在南京路步行街旁边的街道，坐在大巴车里，成功下车庆祝，失败悄然返回。解放日报申博成功号外在人群中散发，鲜红的报头映照着冬日里的激动的心，温暖的脸。节目正式开始，但已没有人看了。6年半后，我在卢浦大桥眺望的世博园区已成为真正的世博园。记得2000年参加上海高考语文试卷阅卷，剩下的华东师大体育馆里一派紧张认真的气氛。我虽不阅作文，也趁机看了几篇，题目刻在脑海里，是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定一个主题。学生答卷五花八门，不知对最终确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有没有启发帮助。世博会举办却实实在在地把上海浦东推到了全世界的眼前。至今浦东开发27年，最高建筑由20米的消防塔变而为632米的上海中心。高度就是对面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总长度，东方明珠浪漫依然， 将上海的声音和影像源源不断地发送到全球，发送到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上海开埠150年来，外滩是舞台，农村的浦东是看台。如今浦东陆家嘴是中国经济最亮丽的风景线，无数创业者实现梦想的绝佳舞台。2010年4月30号，一整天全上海都沉浸在世博来临的兴奋中，电视里反复播放申博成功的镜头，在一片挥舞的旗帜里，我瞪大眼睛寻觅，当然未发现自己，往事却历历上心头。抽屉里的申博成功纪念牌已经有些陈旧，上海只会越来越年轻，我也有些小确幸，既参加过申博成功庆祝会，又参加过世博会开幕式的人，能见证两场经典，是该感到幸运的。好了，李晓东的散文《申博记忆》我们欣赏完了。转眼18年，弹指一挥，上海世博会已成往事。但正如作者所说，他给上海、给世人留下了经典建筑和永久记忆，这也是改革开放在展览领域的重要收获。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马门教授》是一部政治性较强的作品，戏剧冲突围绕犹太籍外科医生马门洛克教授展开，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是他与助理医生纳粹分子希尔巴赫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与他儿子共产党员罗尔夫之间的矛盾冲突。马门教授企图在两种政治势力斗争中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让我们看看他的结局如何。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932年的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的前夕，在一个外科的医院里，医生和护士们忙着做手术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外科医院，院长是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马门洛克教授，这个医院就是他一手创建的。马门教授是德籍犹太人，医术高明，工作认真，医师和护士们都很尊敬他，病人更是热爱他，信任他。第一次大战期间，马门教授在前线阵地整整干了4年，曾经获得1等铁十字勋章。他的左腿中了榴弹片，留下了后遗症，平时带着一条伤残的腿为病人做手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女医师英格的母亲鲁夫气鼓鼓地走进来了，英格一看就知道了几分，连忙说：妈，您是来要钱的吧？鲁夫哼了一声：哼，我来要棺材。接着就哭了起来。英格知道母亲因为付不起房租，这几天心急火燎，就问：50马克够了吗？鲁夫抹着眼泪说：2个月的房钱120马克，今天晚上是最后期限，付不清就得搬家。英格默然无语，他也无能为力。这时候黑尔巴哈医师走进来了，鲁夫就向他诉说自己的苦衷。鲁夫开了一个小店，靠销售生活用品为生，近来生意十分的冷落，连房租都付不起了。黑尔巴哈答应给他凑上70马克付清房租，他对鲁夫说：小商人生意不好，是因为犹太人的大商店减价抢走了主顾，祸根是犹太人。黑尔巴哈和英格都是纳粹党员，黑尔巴哈还是他们的小头目，他告诉英格，要向群众讲明中间阶层贫困化的原因， 大选临近，需要争取群众。主任医师卡尔逊进来了，他瘦个子，动作敏捷，精明强干。护士推着病人蔡德尔走进屋来，他是马门教授的好友，40多岁，身体已经发胖了，圆脸秃顶，担任着一家报纸的主编。卡尔逊吩咐黑尔巴哈做马门教授的助手，黑尔巴哈表示反对，说他再也不能在犹太人手底下受气了，还煽动地说，现在是德意志人民争取生存空间的时候，凡是说德语的地方都是德国领土，匈牙利、奥地利都属于德国。他的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时候马门教授急步地走了进来，他穿着白色的罩衫，灰白的头发，目光炯炯有神。他觉察气氛不对，就说，这次选举斗争连我们医院的人都卷进去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的医院里没有政治的地位，统治这儿的是科学。这时候护理员西蒙推着伤员艾伦斯特进来，艾伦斯特是炫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昨天夜里在一次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冲突中受了伤，他急需输血，是西蒙献的血。马门教授话里有话地说，西蒙是犹太人，这两年多次献血，他的血输进了日耳曼人的血管，却没有发生凝固现象，这很奇怪。艾伦斯特心里很不平静地说，当别人把我从工厂扔到大街上的时候，谁也不问我是德国人还是中国苦力，或者是非洲的黑奴。黑尔巴哈压着心中的怒火说，谁都知道日耳曼种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马门教授无法忍受黑尔巴哈的蛮横无理，气愤地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年轻一代这样的飞扬跋扈，我们需要民主和公道，老元帅兴登堡应该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要跟着他走。英格立即说，他最后带给我们的是贫困、饥饿和失业，共产党人破坏国家的经济，他管了吗？马门教授涨红着脸说，您再说一句这样的话，请您离开医院，我不愿意在我的医院里再谈论政治，这儿只有医生和病人。说完戴上口罩走进了手术室。在德国国会被焚烧的第二天，马门教授和儿子罗尔夫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马门教授的妻子艾伦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平日在家里边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罗尔夫是个技术大学的学生，经常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游行、集会、散发传单都少不了他。昨天国会起火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报纸和电台都说这是共产党人做的案。罗尔夫拿着报纸激动地对他母亲说，多可笑，昨天晚上9:30国会被坏人放火焚烧，罪犯当场被警察抓住，罪犯的裤兜里装着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真是神话，罪犯作案还要带着共产党的党证，连小孩子也骗不了。母亲深怕儿子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就说，罗尔夫，你念你的书，少管这些事，要是你的父亲知道你在外边干的事，他是不会答应的，你知道他的脾气。

中国广播低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